今天我们想和大家分析，来学习一个与每一个人都切切相关、比较贴切的一个问题，那就是寻找幸福。寻找幸福，有人可能会问，何为幸福？什么叫幸福？幸福的实质是什么？当然，从文字方面，从理解方面，幸福是什么？不同的人一定有不同的答案。无论是人群当中，工、农、兵、学、商，各行各界的人，从事各种职业的人，他们一定各自有自己的答案。什么叫幸福？幸福一词没有标准的定义，对每个人来说都有不同的说法。如果我们打开网络，把幸福是什么几个字输到百度里边，度娘一定会告诉你很多很多的答案。但是呢，没有哪一个答案是最标准的、最正确的。那幸福究竟是什么呢？幸福的定义到底是什么？幸福的定义很广，有人认为有钱就是幸福，过上物质富裕的生活就是幸福，也有人认为有一个爱自己的、关心自己的、体贴自己的人就是幸福。当自己老的时候，还可以牵着自己爱的人在公园里边散步叫幸福。有人认为能达到自己的目的就是幸福。对于世界各地的好多穆斯林，好多一个一个国家被摧毁，流离失所的难民而言，他们心目当中的幸福应该是安居乐业，有家可归。对于商人而言，应该是赚钱是幸福；对于病人而言，应该是健康是幸福；对于小婴儿而言，应该是赶快吸水到母亲的乳汁是幸福。那究竟什么是幸福呢？幸福没有绝对的答案，关键在于你对生活的态度。幸福属于情感世界，是一种感觉，既是一种人的满足感。幸福其实很简单，幸福无处不在，每一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幸福，要自己去发现、去把握。只是有些人呢，要求太多，因而没有见到那本身就拥有的幸福。也就是咱们生活当中所说的，人在福中不知福，人在恩中不知恩。其实我们拥有了很大的幸福，但是不知感、不知觉，因为麻木了，因为他要求太多，要求太过分，所以他在福中不知福。生活当中我们常常说，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比上边比不了，但比下边是多多有余。但是往往人在生活当中啊，都是要往上比。记得微信平台当中有那么一个小视频，走路的人看见骑自行车的人非常羡慕，多么的希望自己拥有一辆自行车，哪怕是过去的古老的飞鸽牌单车也好，凤凰牌也好，旧的也好，很希望。骑自行车的人见到骑摩托车的人非常羡慕，希望自己能拥有一辆摩托车。骑摩托车的看到开轿车的人羡慕不得了，羡慕的不得了， 希望自己能拥有轿车，而开了轿车的人要追求更高级别更高品牌的轿车，开到世界上最好的品牌，劳斯莱斯也好，法拉利也好，但是呢看到开直升飞机的不想开车了，口水直流，想自己也拥有一辆直升飞机。这就是现实，人永远不知足，人永远不知道自己所处的所拥有的幸福，只是他不知足啊。正如使者索罗拉华利瓦塞勒们曾经说过，人心唯一能满足他们的就是土，埋到坟坑里边以后呢，他什么也不想了，土最能满足他。所以同学们教宝们，你幸福吗？其实你很幸福啊，只是你要求太多，所以忽视了你本身已经拥有的幸福。有人说幸福是指人们无忧无虑和随心所欲地体验自己理想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时获得满足的心理感受。一句话，人心知足就是最大的幸福。知足者常乐也，知足就是幸福。所以有人也说，幸福是自然而然的发自内心的感受，而非客观的标准。自己是否幸福不是由他人来评判的，我自己幸福你感受不了，因为我有我自己的幸福的标准。所以自己幸福不是由他人来评判，反之你也不能评判他人是否幸福。教友们，可怜到伸手向人乞讨，路边桥下伸手向人乞讨的乞丐，他也有他的人生观，他也有他的幸福感，他同样幸福，他同样有他的追求，他也不至于绝望，因为他有自己的幸福感。所以无论穷人还是富人，高官还是百姓，工人还是农民，医生还是病人，学生还是老师，小孩还是成人，他们各自都有自己的幸福定位，都有自己的追求。那么第二个标题我们要问的是，你幸福吗？你以什么来衡量幸福呢？以金钱？以地位？以权力？以学历？以健康？以豪宅、豪车，或者是移居海外的绿卡等？是的，金钱、地位、权力、学历、健康、豪车、豪宅，这一切的一切是今世能给你带来幸福的，不过只能是短暂的幸福，因为今世与后世是的确没有办法用时间来衡量的，没有办法用物质来衡量的。今世即使咱们能呼风唤雨遥控整个世界，也没有几年，世界各国总统的任期最多也就两届三届，当然有些国家是世袭制直到死，那即使是一辈子一生人活个80年，有60年当总统，那也才是60年呀，那后世呢？所生活当中老百姓们会说的一段话叫做，人走了茶凉了，你的期限一到走人， 从此以后没有人再能熬你，没有人理你了。你所谓的幸福期到了，你所谓的呼风唤雨掌控一切的时机到了。奥巴马哪去了？电视屏幕里面接不到了。小布什老布什哪去了？菲拉奥的哪里去了？他们当时很幸福，因为能驾驭一切，没了。所以教友们，我们的一切一切的幸福只是短暂的、暂时的，因为它将成过去式。我们学动词一样，过去式、现在式，现在还有现在进行时，但是现在了还在过去，就那么回事。所以教友们，我们要问问自己，你幸福吗？你心目当中真正的幸福是什么？我们以安拉斯巴纳塔拉所说的经典，先知所罗拉胡里圣那么所教导的圣训，我们来学古兰经三十一章三十三节，伟大的安拉斯巴纳塔拉说，亚有勒丽娜阿曼努特古拉我收有曼拉也就是瓦利顿阿瓦拉蒂瓦拉某路顿胡瓦扎人阿瓦利蒂希谁啊إن وعد الله حق فلا تغرنكم الحياة الدنيا ولا يغرنكم بالله ولا يغرنكم بالله الغرور. 是人们啊，你们当今晚了，你们当担心畏惧，在那一天，父子没有任何关系，父子不能有益于子女，子女也不能抵御父亲将遭受的任何刑罚。安拉的许诺是真实的，因此不要让今世生活欺骗了你们，不要让恶魔借安拉的名义而欺骗了你们。今世生活当中，很多人是被今世蒙骗了，被甩大呢假借安拉的名义蒙骗了，所以他们忘记了安拉，忘记了伊斯兰，忘记了崇拜安拉，最终他忘记了自己是姓谁名谁，他忘记了他的身份证永远是安拉的仆人，他忘记了。像这样的经文很多很多，还有古兰经第十八章第四十六节，伟大的拉斯帕纳塔拉说：“阿勒马鲁，我勒班努那兹那图了哈那哈亚图杜尼亚，我勒巴吉亚图萨里哈图哈尤鲁那艾达拉比卡萨瓦班我哈尤鲁那阿玛拉。”伟大的阿拉斯巴纳塔拉说，财产和子嗣只是今世生活的装饰，长垂的善功在你的养主看来是报酬更好的，是希望更大的。今世财产、子女，这些都是今世生活当中的点缀而已。星星点灯，再耀眼的星星它始终是要落寞的，他不可能一天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满天星，不可能的，点缀而已，时间到了消失了。那么我们的财产、我们的子女、我们所谓的幸福也只是短暂的。生活当中老百姓会说的一段话叫三穷三富不到老，没有谁一辈子几辈子几代人都是厉害的，没有，很少。伟大的阿拉斯巴纳塔拉说：“提勒克拉亚姆努达维鲁哈贝纳纳斯，阿拉胡斯巴纳塔拉让时间在人们当中轮流，轮转的一点，就像时间会提前会退后那样。光阴是会转的，光阴轮流转嘛。所以，伟大的阿拉斯巴纳塔拉说：‘我图黑布纳勒马勒胡本真马，你们啊，酷爱财产。’”你们酷爱财产，只爱钱啊，只爱钱，只爱今世，只爱现实，后世借不到，安拉借不到，后世天堂借不到，到底有没有？借不到。老百姓很实在啊，要借到才相信，后世太遥远。有没有呢？信不信呢？真不真呢？你这个爸到底算不算呢？每天往清真寺里跑，有钱出去，有钱把它费用大把大把费用，疯了，傻了。后世有效果吗？后世能看到吗？ 当然信仰有问题，肯定你看不到，肯定你不相信喽。你要信仰要坚定的话，那肯定是有的。那么教友们，我们还要来看看，从经典圣训当中来看看真正的幸福是什么。我们通过经训来一一揭晓，来一一论述。我们来 学一段古兰经吧，第十六章第九十七节经文，伟大的阿拉苏帕纳塔拉说，大家来听，什么叫幸福？من عمل صالحا من ذكر أو أنثى وهو مؤمن فلنحيينه حياة طيبة ولنجزينهم أجرهم بأحسن ما كانوا يعملون。伟大的阿拉苏帕纳塔拉说，凡行善的男女姓氏，我势必要使他们过一种美好的生活，美满的生活，幸福的生活。什么？我势必要以他们所行的所行的最大的善功来报酬他们，最好的善功来报酬他们。任何一个信仰安拉干善功的信士，无论男女，阿拉胡斯帕纳塔拉一定要让他幸福，一定要以他所干的功修回报他，你信吗？那是一定的。Inna wa'dallahi haq， Inna wa'dallahi haq， 安拉的许诺是真实的。骗人就是我们人会骗，安拉不会骗人，使者说了拉华利瓦三拉们不会骗，要一一兑现的。凡曼亚曼勒米斯卡勒德拉廷哈耶拉耶拉，我曼亚曼勒米斯卡勒德拉廷沙拉耶拉，谁做了小蚂蚁大的一点，一点点的好处，一点点的恶，谁在亚曼勒给亚曼将借到回报，将受到惩罚，哪怕是微尘大的那么一点点善，他将获得安拉的回赐；哪怕微尘大的那么一点点恶，他也将遭其惩罚。这是真实的。你想幸福吗？想，信仰安拉吧。用你的口头，用你的心理，更重要的是用你的行动，信仰安拉吧。咱们今天的姓氏，大部分的姓氏都是口头的姓氏，没有行为的姓氏，没有真正做到行动沾动的伊斯兰。口头说得很好，说得比唱的都好，行动很少。口头山的姓氏，口头山的穆斯林，口头山的回族，行动不见，行动不见，麻烦了。伟大的阿拉苏巴纳塔拉说：“من كان يريد العاجلة عجلنا له فيها ما نشاء لمن نريد ثم جعلنا له جهنم يصلاها مذموما مدحورا。”谁喜欢今世，我给他，然后呢，我要让他进入被责备的、后悔莫及的火狱。喜欢今世，一味追求，不讲究合法非法。安拉说：“我给他，但是呢，贾阿勒纳拉胡，我一定为他准备好贾汉南吗？贾汉南，耶稣拉哈，他进去，麦子木慢慢的好了。反过来，我们拿到的阿赫拉，我撒阿拉哈撒阿耶哈，我和穆阿米努法乌拉伊卡卡纳撒阿尤和麦什库拉。谁想指望后世，并且为后世而努力工作，而且他是有信仰的前提下，那么这种人他们的工作将得到安拉的厚报。阿拉胡斯帕纳塔拉能回报得过来吗？安拉说：库拉努米杜哈乌拉伊瓦哈乌拉明阿达伊拉比卡瓦马卡纳阿达乌拉比卡马哈多拉。这些人那些人啊，我都会以你养主的恩赐回报他们。安拉那里的恩典，安拉的慈悯，安拉的恩泽是用不完的。我马卡纳达乌拉比卡马哈多拉，你的养主的恩赐，你的养主的赏赐，你的养主的恩典是不会被阻止的。安拉要给谁给谁，运费古开发也上，运费古满开发也上。阿拉苏巴纳明艾巴里，阿 阿拉胡苏帕纳塔拉会赐给他抑郁的仆人。那第一个答案揭晓了，寻找幸福怎么寻找？从信仰当中寻找，信仰了以后要用行动去实践，才能找到幸福。第二，马伟也传输的幸运，马伟也来对阿拉胡阿纳胡传输，他说我听安拉的使者说了，说曼尤里丁拉胡比希海兰尤法基和胡菲丁，谁阿拉斯巴纳他来赐予谁幸福，安拉让他就会让他懂得教门，精通教门，懂得教门是幸福，那不懂教门叫倒门，不懂教门叫遭殃，白活一世。有法给有分定，安拉会让他了解教门，懂得教门。所以教友们，尤其是我们的同学们，恭喜你们，过去你可能读了大学，拿了什么什么的学位啊，甚至放弃了什么什么的工作，放弃了多好的待遇的工作，多好的职位，来这学干嘛呢？吃得不好，住得不好，生活不习惯。你应该感谢阿拉胡斯帕纳他了，这是有机会阿拉斯帕纳他让你理解教门，懂得教门，真正 找到幸福的最重要的一步啊！你来了，你进来了。所以懂教门叫幸福啊！所以通过这段圣训当中，这段圣训的后半段里边还谈到使者阿里斯拉特斯拉姆说 Innama ana qasim， 我只是一个分配者，我拉胡约阿迪阿拉胡苏帕纳塔拉是给予者，我让他在了哈利罗马托高伊马特纳阿拉阿姆林拉拉耶杜鲁和门的哈拉法红哈塔亚阿提耶阿姆伦拉。安拉的使者还接着说，我只是一个分配者，一切权力在安拉那里，我只负责分配，我只负责传达。安拉是真正的给予者，给养来自阿拉胡苏帕纳塔拉，我只是用我的手来分配分配而已。使者还说，这个民族指的是欧麦伊斯兰民也，伊斯兰民族，他们始终都会坚持安拉的命令。这里边这个民族，他指的是这个民族当中的有一些人，他不止全部。其实事实证明，伊斯兰民族当中有很多是败类，也很多是伪信士，有很多是教门的绊脚石。所以这个民族当中的一些人，他们始终坚持安拉的命令，只要有人坚持安拉的命令，想伤害他们的人，想违背他们的人，想与他们为敌的人，绝对伤害不到他们，直到安拉的命令来临。直到安拉的命令来临，安拉的命令两种说法，一种是小的复生日，就是人死。作为一个，我是一个宣教员，你是一个宣教员，你是一个捍卫正义、捍卫真理的穆斯林，捍卫正义的战士。只要你坚持安拉的命令，你的敌人伤害不了你，直到你死那天都伤害不了。事实证明，从历史上到今天，就拿我们的先知索拉拉胡阿里瓦萨来们做比喻吧。很多人想伤害他，伤害不了，宝剑拔出来准备要砍他，最后呢不寒而栗，宝剑掉到地上去了。只要你坚持正义，坚持教门，按安拉的命令，按使者阿里苏拉特斯拉姆的指导方针去做人去做事，没人是能伤害你，因为你干的是教门，你为的是安拉。当然你为安拉与否，人与人之间没有办法界定，因为人太虚伪，人伪性很多，但是阿拉胡苏帕纳塔拉知道你是不是真的为安拉。如果你真的为安拉，真的没人能伤害你，直到你死的那一天。这是阿拉胡苏帕纳塔拉为捍卫教门、捍卫真理的人做了最大的承诺。只要你为安拉，没有任何人能伤害你。教友们，像这样的圣训很多很多，像这样的圣训很多很多。那另外一段圣训呢，谈到呢，跟这个是一模一样，只是多了一句：瓦拉塔扎鲁哈迪鲁恩麦图，扎希里纳阿拉曼哈拉法洪哈塔亚提阿姆鲁拉希瓦洪扎希鲁。只要这个民族， 只要有人接持安拉的教门，那么他们始终能战胜他们的敌人，直到安拉的命令来临，他们永远都止于不败之地。或许有人会问，既然穆斯林民族永远能战胜他人，只要接持安拉的命令，那今天咱们穆斯林好多国家，一个一个国家被瓦解了，被打倒了，总统被吊死的，死刑的，咋回事啊？今天的叙利亚，昨天的利比亚，前天的伊拉克，当然将来还有明天的这个，明天的那个，都是穆斯林国家，口里边都念的阿拉胡阿克巴，都理的是五凡拜，都信的是西德索拉拉胡阿里瓦三冷。咱们一个一个国家被瓦解了，被打垮了，怎么回事？不是说伊斯兰能战胜一切吗？关键的话是，只要能坚持安拉的教门，坚持安拉的真理，他们就永远处于不败之地。这个时候我们要问问了，前天的伊拉克，昨天的利比亚，今天的叙利亚，明天还有这个国家那个国家，应该是在他们自身上出问题了。人无知，安拉不可能无知，人会评判错了，安拉不会。阿拉胡苏帕纳塔拉知道谁真的为安拉，谁真的为安拉办事，谁真的坚持真理，安拉知道，安拉知道。苏拉罗姆当中提到的，ظهر الفساد في البر والبحر بما كسبت أيدي الناس ليذيق بعضهم بما عملوا لعلهم يرجعون。陆地上、海洋当中出现的种种灾难，灾难频发，是由于人们亲手作恶所导致的。前几天的通海的地震，前段时间的汶川大地震，很久以前的唐山大地震，等等等等，在过去前不久的印度尼西亚的海啸事件，在中国所发生的分裂，等等等等，这些病症，这些疫情，这些所谓的天灾，我哪来？天灾出现，根据古兰经，根据圣训的铭文，应该是人惹的祸，人祸导致的天灾，不是吗？古兰经说的很明确，比马卡塞巴塔埃丁纳斯，灾难出现是由于人们亲手作恶所导致的。这些恶，这些所谓的灾难出现了干嘛？利有这个巴德洪比马阿米路，阿拉胡苏帕纳塔勒用这些灾难呢，来让人们尝尝这些灾难所导致的一小部分的痛苦。哎呀，这个灾难来受不了，看来还不能做坏人，看来还在行为上还得收敛一点，否则这个灾难受不了。然后呢，人们遭到了灾难的那种痛苦，那种苦楚之后呢，拉拉红要的囧，他们或许有一些人呢会回心转意。教友们，就像咱们生活当中，某人、某些人、某个公司、某个厂矿倒闭了，前两年骂下了，耀武扬威，发展趋势良好，突然之间不借了。这个时候呢，他其实啊会检查自我，哎呀，我决策失误，我投资不对象，我怎么怎么样，我怎么怎么样，我怎么怎么样。最后他肯定也会总结，估计我这个人还是干最多，所以，嘿，看，尝试了灾难的痛苦之后呢，他还是有一天会回心转意的。这个家怎么就老不顺呢？这个生意怎么就老不顺呢？他慢慢会检查自我，检查自我，自我反省，那就是回心转意。应该他以后的为人做事，应该比以前他会慢慢慢慢变好。所以灾难的出现也不是坏事。来了后，耶路撒冷，以便他们能够回心转意啊。